普罗政治民生起义 My Radio, My Radio 2013 四面受敵，八面威攻，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不停執迷，只因心系香港，身體力行，隔空發功，鬱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第二節尾段，剛才第一節尾段提到這個獄警罪的問題，看看下一屆，下一屆，下一屆，照計就很難過的，起碼拿出來講，如果建制派說雖然有四十二票，但都沒理由公然，因為現在的建制派都是一盤散沙，這些比較敏感一點的，我想都不敢的，但是 你不用有獄警罪，他都可以制裁你，他可以有很多方法去制裁你，就像我們這些和平示威，就整條非法集結給你彈，這是刑事罪行，可以坐牢的，事實上我都判了6個星期監不過緩刑，但是這個所謂非法集結，英國都已經取消了這條法例，那條法例是很容易中的。 只要他告你就幾乎是中梗的，三個人或者以上，三個人以上做了一些破壞社會秩序的行為而導致或者相當可能導致一個理性的客觀的第三者覺得你是會破壞社會安寧的，那就入的了。 如果你昨天天水圍那班人是中了，你明白嗎？看你中了，三個人或者三個人以上在場，所有人都中，包括人力和社民連和他這班人全部都中非法集結罪，理論上來說，當然真正中的就應該是這班平山鄉市委員會主席為首的這班人。 這班是在做的，應該是，但你有沒有告他？你今天單獨就誰見到拍到是打人的就拘捕，那些我想到時都是罰錢，頂了都，他沒有說捆綁、交加，拳打腳踢，擁來擁去，就算罪名成立，根據錄影帶都是罰錢，你始終對整件事解決不了的。 這種情況會繼續發生下去的，所以對這個六八九來說，天水圍他可以找到一些位置，你在其他市區你被人圍你就沒那麼多人幫拖的，你落到元朗就是土皇帝，說明的，我們元朗人如何如何如何，這樣你落到元朗就是猛虎不及地頭蟲，你包括你的激進派的團體、人力也好、社民也好， 第一你一定不教人多，那裡又不是你地頭，他在等你，然後689就有這班人保護，就是這樣，警察就去保護這班人保護689，就是這樣，689有這班人保護，警察就保護這班人去保護689，現在的問題就是這樣，所以是很結的，基本上是這樣。 所以現在究竟到最後慢慢的形勢發展是怎樣呢？你香港人，我今天跟我兩個朋友在這裡說，我現在的問題就已經跟我們沒什麼關係了，是看你香港人怎樣取捨的，是吧？你覺得這種情況可以繼續下去，而你只能夠在這裡說或者批評一下，你是無可為的，那你有錢就最好移民了，是吧？ 你為你下一代着想，你就不會在香港了，死定的，我告訴你，我們這些就是正如我剛才所說，人生下半場的最後階段奮力一戰，對自己幾十年香港對我的養育，一個回歸，就是這麼多東西，你政黨我都不想搞，我現在就是利用這個人生下半場的最後階段去奮力一戰，就是這樣。 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的，但最後歸結就是香港人究竟如何適應這個變局呢？香港不斷向下沉淪， 而家唔需要揾咩理由㗎啦，係咪？你可以揾好多理由，其中一個向下沉淪嘅原因就因為黃毓民搞咗兩個激進派團體出嚟搞亂香港，你可以咁樣講，但實際上梗係唔係啦，係咪？佢不斷向下沉淪，嗰、那個公權力不斷咁樣擴大，係咪？公權力胡亂使用。系嘛？对嗰个人权构成直接嘅伤害嘅情况，而家系出现啦。所以跟住落嚟，香港如果变成一个有城管、有呢个国保、有城管、有国保，大家唔可以觉得出奇嘅。话俾你听，系嘛？而家已经系出现类似呢啲嘢嘅啦，系嘛？所以即系到最后，其实就睇你香港人点样睇，你香港人点样适应呢一个变局，你点样自处，系嘛？你一系就吉路，系嘛？如果你留喺度嘅，你就一定要去奋力一战，系嘛？为香港嘅所谓核心价值、本土嘅利益，系嘛？就唔系好似何俊仁讲，我要喺中国版图底下建立一个民主嘅地方政权，扑你个街啦，大佬！从中国版图底下建立一个民主嘅地方政权，做一个样板，呢、這个就全中国嘅民主大业由香港开始就系咁啦。即系你唔死都冇乜用噶啦，噏呢啲嘢，你系不负责任到极点，系咪？喺中国版图底下整一个民主嘅地方政权，又垂范全中国大陆，呢个系中国民主大业，你系要做呢样嘢嘅，冇人比你更加了解共产党，扑你个街，我系了解过你啦，已经系，你可能话你了解共产党，香港冇人比你更加了解共产党，因为你俾佢入捻咗个啰柚啊嘛，系咪？你同佢水乳交融啊嘛，你俾佢屌屎忽啊嘛，啱唔啱？咁你咪同佢熟咯，你咪了解佢咯，只能够咁解嘅啫嘛。而家又转口啦，我哋都唔系唔支持公民联署噶，咁乜都任你讲，系咪？即系呢啲咧，讲句难听啲，系真系祸港殃民，系咪？然后自己仲要即系自吹自擂，其实就自甘堕落，系咪？即系我哋真系冇说话好讲，系咪？呢啲人对香港嘅危害，并不亚于琴日天水围。啊！即系政府梁振英个政府卵翼底下呢啲恶棍嗰啲所为，系嘛？即系你何俊仁真系所作嘅罪恶，你民主党并不亚于呢啲人嘅。呢啲人就系某一件事，同埋大家睇到佢系恶棍啊嘛，睇到佢系恶棍好容易搞嘅啫，啱唔啱？系咪先？屌你同佢斗人多咯，一系就同佢斗恶棍咯，系嘛？你仲有打得防噶嘛？屌你呢啲！二十年来是个民主派的大哥，是吧？结果是恶棍来的，是吧？香港人被你欺骗了二十年，是吧？到现在为止，你入马路试人，将个底线即是亮出来。所以我那个形容词就是，总之呢，有得入闸就屎都食，就是这些了。那你是不是对香港人这个伤害有几大，有没有考虑到呢？然后你觉得我帮了你香港人，我又争取到有特首普选，没有我哪有特首普选？你这样说话的，现在是。所以我经常说，去到尾你看你香港人，是不是？去年票债票偿搞了他，那有些人说、票债票偿了，那现在他有 Mandy 了，不要搞他了，现在又来了，是不是？就是我们是没有什么力量的，到最后就看些民众，香港人不醒或者继续咁样嘅话，我哋都无说话可讲，我哋只能够做咗我哋自己觉得应该做嘅嘢，系咪？但系我哋都会提醒大家，嗱，我哋喺呢一个平台里边 MyRadio 能够听到我哋节目，系咪？直播讲紧系几千，跟住啊 download 可能系几万到十万或者廿万不等，系咪？即系累积落嚟，咁但系其中有三分一系海外嘅，系咪？咁而呢啲听我哋节目嘅人，大部分都会赞同我哋嘅意见，除咗有啲特登听我哋嘅节目嚟闹我哋嗰啲之外，系咪？咁嗰啲系好少数，系咪？而家政府都听我哋嘅节目嘅有人 ，OK？ 警察就一定听我哋节目啦，系咪？上次蔡佳嗰单嘢就听咗我哋节目，跟住打电话问我啦，系咪？咁佢哋都咁呢啲系少数啦。咁我哋可以接触到嘅呢一啲所谓 audience， 大部分都系同意我哋嘅观点嘅，系咪？咁呢、這个即係话我哋无需要再去花时间去说服佢，但我哋希望大家同意我哋嘅观点，将我哋嘅观点再散播出去俾其他嗰啲冇听我哋节目嘅人，或者你身边嘅朋友同你唔同意见嘅人，係咪要咁样先得？否则嘅话点搞啫？係咪嗱，你而家咁多网台啦，係咪即係百花齐放啦，咁但个影响力毕竟都係有限，係咪个真正嘅影响力仍然喺主流媒体嘅，你睇到 系嘛？即系主流媒体影响力虽然系慢慢睇到佢开始消减，但系仍然佢系最大嘅影响力嘅。呢个系无可否认嘅，所以我哋系好辛苦杀出一条血路喺呢个主流媒体，特别系亲民主派嘅即系媒体，即系苹果、信报、明报，系嘛？全力去为呢个占中即系打锣打鼓底下，系嘛？我哋系即系尽最微薄嘅力量去提醒大家，我哋唔系反对占中。提醒大家呢个占中如果是因为为了某一些政党的利益而去占中的，这个占中是有问题的。就不是有些人成日在那屈我说我要搞我占中，我们现在不是搞我占中，所以我们人力去参加占中接受指挥，你仆街啦，唔家产啦，你快点死啦，啱唔啱？接受指挥，什么人指挥你啊？那些人代表香港人指挥你咩？食烂了屎吗？这些人接受指挥系咪？又夹实占中，原来黐实占中，大家都系捞油水抽水，咪呢个系唔系做嘢咯？你明唔明啊？我由头至尾都冇话反对占中，而系提醒大家呢个占中背后出现嘅问题啊嘛，系咪？我唔会怀疑戴耀廷作为一个即系学者，佢比较即系单纯啲，甚至乎我而家到今日为止都仲可以当佢清流，但系其他嗰啲人系垃圾嚟噶嘛？何俊仁讲到明。他们是要积极参加占中，甚至领导占中的嘛，现在是。还未醒，民主党要领导占中，你不是写民人民力量不嬲批评民主党的，那现在你就要即是是吧，那你是做些什么呢？现在是是吧，所以不要屈我 ,ok? 虽然你们惯我没有反对占中，是吧，我不排除我会参加占中，但是不是参加你的占中的未知。是吧，要看未来的民气和形势的发展，是吧，我们可以另辟蹊径都仲得，是吧，抗争不是只是你专利的，是吧，就这么简单的，是吧，所以我们只能够利用这个平台，就算声势力竭，即最近才有很多朋友经常跟我说，因为不要搞了，是吧，你浪时间，反正你都退出呢啲政治組織啦，咁啊最好啦。而家即係比較超然啲，咁啊做網台係嘛，搞好間學校係嘛，其他啲嘢啲政治上面最好唔好理啦，係咪係嘛？咁所以你見我哋都好低調噶，係咪？係除咗上個禮拜殺去西洋菜街之外，我哋都相對低調嘅。我哋都要花好多時間做緊我哋而家需要做嘅嘢。咁但係有時即係。要有个言责啦，几十年来我哋都系咁样噶啦，系嘛？口诛笔伐，系咪？大家抄翻我写嘅文章，我哋咁多年来几十年来，或者我做节目讲嘅嘢，我有边样系自己好似你哋批评我咁自己摆龙门咧？请问系咪？即系唔系一日，唔系两日，唔系好似而家啲后生嘅出嚟蒲三两年，系咪？我哋讲紧系几十年，系咪？有几十年的 track record 俾你睇嘅，系咪？我哋有冇退缩过先？我哋中间亦都有做咗一啲错误嘅决定，系咪？我哋睇错人啦，系咪？做咗一啲错误嘅决定啦，系咪？有嘅，系咪？犯咗啲错误一定有嘅，但喺个大方向里边，我哋系嗰个大方向系冇错嘅，我哋自己觉得，系咪？即系到今日为止，系我哋都无悔嘅，系咪？只不过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或者我们即是有限的影响力，是吧，令到更多人明白，即是今天我们身处这个环境是如何恶劣，是吧，几咁危险。由去年3月25号这个梁振英当选特首开始，我们就已经是反梁了，是吧，没有人比我们更早的，是吧，3月25号已经叫打倒港共政权了，是咪正式登场？而家经过年纪之后，好多人慢慢开始醒啦，系咪开始明白啦？明白我哋讲嘅嘢啦，系咪？咁咪 OK 咯，系咪？我哋冇乜所谓嘅，我哋唔需要将即系话呢啲系我哋先知先觉，又或者咩？我哋唔需要讲呢啲嘢，系咪？但系事实上，即系我哋尽咗，我哋观察，我哋嘅分析，我哋根据一啲客观嘅事实，系咪？呢条友一定唔会做好事嘅。咁而家你睇到成个政府，我哋成日讲个甩头甩骨，系嘛，狗屎垃圾一大堆，跟住而家出现嘅问题，一步一步咁样涌现。其实香港唔应该系咁嘅，各位朋友，我哋有丰厚嘅财政储备，有2万几亿嘅外汇储备，系嘛， 是很有钱，资源是很 丰足的，但是分配资源出了问题，是吧？还有这些当政的人，是吧？就是能力有问题，即有些人说一人一票都不是灵丹妙药来的，选了特首一人一票你可以解决到问题的吗？他不是灵丹妙药，但至少一定比现在好，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是吧？你说很多民主国家都一样有很多问题，这个当然本来人就一定会有很多问题的，是不是？除了上帝没问题之外，是吧？上帝都可能有问题，他可能都有时上帝一时合了眼瞓的嘛，是不是？不出奇的嘛，这个是吧？所以个都会有问题，但问题得到解决同埋得唔到解决嘅分别，或者问题嗰解决嘅速度效率嘅问题出现，即係你而家好简单，等于台湾嚟嘅军事审判嗰个法律嘅修订，而家开始啲人通过咗之后开始有啲人驚啦，係咪？当时就哇，即系嘘嘘，廿几万人上街，跟住哇，三读即刻火速，朝野两党一齐有共识通过，系咪？所有而家除咗嗰啲外患、内乱，即系叛乱罪之外，全部冇军事法庭啊，全部去普通法庭审。而家问题系普通法庭同军事法庭一样咁唔可靠啊嘛，大佬，系咪？仲有你系牺牲咗成个军队嗰、那个。士气啊嘛，而家系系嘛，而家开始有啲人就喺度讲呢啲啦，系嘛，所以一个社会，一个开放嘅社会，一个好似台湾而家，即系个总统系可以日日俾人闹到九月临头嘅一种咁嘅社会咧，嗰个总统受嘅舆论同民意嘅压力系好大嘅，而佢受呢种民意嘅压力，有时佢会做咗一啲错误嘅决定嘅。嗱，呢啲就系民主政治不断调整适应嘅过程里边，即系过去几百年，你睇人哋其他国家就系咁啦，系咪？冇话冇问题嘅。正是有问题，而这些问题是有机会摊在阳光底下，然后给大家去想，是吧？你是不是做错了，个政府是不是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想于民意，是吧？即是一般所谓民粹，但是现在香港有民粹吗？因为你的公权力是完全不受节制的嘛，就算你所谓有舆论民粹的压力都没用的嘛。 好嘅，头先你讲嗰啲咧，有啲人好寄望嗰啲所谓精英去治港啊。咁但系你而家问题，六八九集团系唔系精英嚟啊嘛？ 陈茂 波、陈茂波，呢、這个吴克俭系嘛？仲有呢个黄锦星咁，个佢都系精英嚟咩？即系张振远系精英咩？林奋强系精英咩？啊！你唔好同我讲话，即系佢哋吓俾人诬告啊，或者点样啦，系嘛？啊，仲有头先嗰个你冇讲到啊。去廉署报案之后，如果唔成案要道歉啊？ 呢、這个呢、這个 经典经典， 我哋记得咧，即系 ICC 都眨下眼都成即系四廿年， 四廿年啦。 最初就系大家记住个电话266366，系嘛？ 香港胜在有 ICC 266366嗱六个字嘅啫，而家梗系唔知啦，而家加多咗两个字啦，系咪？但系都有266366啦，谂起嗰六个字啊嘛，呢一个电话就是香港人个个都熟到烂嘅。咁点解会香港人熟到烂呢？266366就是叫你举报贪污啊嘛，系咪？旧年一年有6000多宗举报，成功检控嘅235宗。咁另外嗰6000个举报嘅人系咪 都要去道歉？ 对嗰啲被举报嘅人道歉咧？喂，你几荒谬嘅事都有喎，真系。喂，呢条契弟啊，连呢啲说话都噏得出噶喎，真系。 唔系最惨，佢噏完呢嘢，真系冇乜人闹佢，好笑啊，真系。 点会冇人闹佢啫？而家有人闹佢？ 有，唔系好多。坊间你唔见嗰啲市民，即系一听到之后，即刻就去孖叉佢啊！ 唔系你嗰个问题就系话，你败坏咗成个制度嘛 ？ICC 个制度嘛？喂 ，ICC 花咁多钱，嗱，譬如最近嚟呢、這个即系账目委员会，我系账目委员会嘅委员，我哋就系喺度挑战紧佢嗰个所谓社区关系处做嘅嘢，系嘛？咁先楞到呢个所谓汤即系汤显明去饮呢个白酒嘅问题啊嘛？系咪？同埋有啲即系食饭系嗰个数目过咗个数，咁啊冇即系呢个系违规啦，系咪？等于咁呢个系从衡工量值嚟睇佢，但系主要就系讲个社区关系处点样去推广呢个所谓肃贪倡廉嘅呢个意识同埋宣传教育，系嘛？呢个系最重要嘛？呢个系一个好重要的一个部分嚟嘅。咁然后就叫啲人咧，你如果身边 包括你接觸到一些公家機構或者其他啲相關嘅人，牽涉到即係觸犯呢個防止賄賂條例或者嗰即係所謂而家個貪污腐敗嘅相關法例，咁你就要去 ICAC 舉報。你去舉報 ICAC， 佢有個委員會，然後佢覺得成案嘅舉證嘅責任係佢，係嗎？喂，呢个系行之有效嘅一种制度嚟嘅。今天你梁振英行出嚟，系带头破坏咗呢种制度吗？你仲 ICAC 系直接向呢个特首负责嘅，然后你特首讲句咁嘅说话，喂，嗰啲系举报林奋强同埋张振远嘅人欠咗佢哋一个道歉，你讲乜春嚟街度？第一你就坏咗个体制。呢个系第一，第二除咗坏咗个体制之外咧，你系喂你呢种做法系干预成个即系话呢个 ICAC 嗰个运作咁 啊， 直接 系 咁啊，所以呢个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嚟噶，我觉得。 喂，实际上下面讲一样嘢咧，就系咧呢啲举报嘅人咧，要为错误嘅举报负上责任。佢冇讲系咩责任， 冇人去举报啦。如果 系啦，如果呢个系即系罗。呢、这个六八九讲得啱嘅话咧，你只有两条路嘅啫。第一咧就系举报啲政治人物嘅人咧，就要负上呢个政治嘅责任。如果举报唔成立嘅话，如果将来更加严厉嘅话咧，就系咧呢啲举报如果唔成立嘅话咧，举报嘅人要负上法律责任，可能系诬告嘅，系嘛啊？你即系如果咁样咧，就根本实际上系废咗呢个 ICAC 嘅武功。所以话咧，头先点解开巡就讲而家系香港政治本质嘅改变咧？因为其实你发觉呢，即系麦理浩嘅时代去到依家咧，其实几条支柱喺香港仲享受紧个遗产。其一就系嗰十年建屋计划，其二就系呢个警队由廉署，即系呢个机构，令到香港嘅警队得以个贪污系大部分绝迹。呢一个咁嘅功绩咧，落到六八九度咧，系全面会推翻咗。即系话将来。呢、這个警队实际上就翻翻六十年代，系变翻咩咧？有牌嘅烂仔， 真系大镬。 咁唔出奇嘅，咁你睇到啦，即系礼拜日咁样系咪啊？有牌嘅烂仔同冇牌烂仔一齐做嘢啫嘛，系嘛？而家实际上已经出现。 最烂仔嗰个叫梁振英，你睇下佢全场坐喺度嗰个成个肢体语言同埋讲嘢，系咪？先就系讲啲警察。跟住就闹你嗰啲闹警察嘅人，跟住喐你啲传媒，你有冇见过咁嘅？系咪？即系嗰个先就系烂仔啊！个烂仔头嚟嘅，系咪？ 我哋可以讲啊，呢个系自香港开埠以来，有政府以来，未试过一个领导人系咁做法嘅。 喂，佢真系十足十一个恶棍，佢点会系一个行政长官啫？是咪？如果呢一个行政长官系由选举产生嘅落咗台啦，大佬啊，佢仲可以挨到而家，咪系冇可能嘅事嚟噶啦，啱唔啱啊？即系你有咩理由去天水围喺个社区会堂一开波你就先去挑衅人哋先？跟住去分化。首先讲嗰日嗰个西洋菜街嗰个唔系一个政治集会，系嘛？啲警察可以参加呢啲集会，跟住又闹啲传媒，系嘛？先同你开波先，系嘛？咁样喎、啊，大佬。佢唔系作为一个行政长官，你唔系讲全香港七百万人都系一个叫香港型咩？系咪？跟住你要制造呢个人民内部牙矛盾，又要制造呢个敌我矛盾，齐晒。所以我觉得梁振英咧，即系有啲人话佢就挂咧，咁佢喺挂之前，佢会做好多衰嘢噶，系咪？仲有喺共产党内部，一定系有啲派系支持佢噶。 我呢个亦都牵涉到咧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啦，就系、是、可以做少预测嘅。就是如果他这个是得到在北京的某些派的支持呢，这件事不会这么快完结的。这个意思是为什么呢？就是梁振英这个做法是在上面他支持他的派，是可以透过他形成了这种势力之后呢，去清算其他在香港反对这派系的力量。 所以我成日即系觉得我哋都好快俾佢搞噶啦，你明唔明？ 但系头先我哋讲嗰啲系唔似激进派嘛，建制派入边唔支持呢派嘅人都会被搞嘛，将来。 我觉得我哋都好 快噶啦，好快噶吓。 即系而家佢可能无下西顾，暂时未烧到我哋嗰啖，都系应该快噶啦。咁你即系成个香港究竟变成点样？真系，所以我头先讲嗰句，你都要睇香港人。你香港人如果自己唔争气，冇得搞。 教的，基本上真的没得教。但我們也不会因为这样怀忧丧志，因为即我的情况不同，我现在不是三十多岁，我三十多岁我现在就可能会移民了，但我现在已经是一个花甲老翁，在香港几十年，我們生于斯长于斯，我现在是利用我人生的下半场的最后阶段奋力一战，就是这么多东西了，是不是？然后无愧自己这一生人，就是这么多东西。 OK， 亦都对即香港对我们几十年的养育，是不是？我们只是一个回归来的，是不是？其实是无可为的，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香港人我对他是完全没有信心的。现在你看看，是不是？休息一会。